《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0章《冥想盆》第100集。 办公室的门开了。 你好，波特。 穆迪说。 进来吧。 哈利走进屋内。他以前来过邓布利多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圆形房间。墙上挂着霍格沃茨历届校长的肖像画，他们都在沉睡，胸脯轻轻起伏着。康奈利·福吉站在邓布利多的桌旁，穿着他平常穿的那件细条纹斗篷，手里拿着他的黄绿色礼帽。 哦，哈利， 福吉愉快地走过来说， 你好吗？ 挺好的。 哈利没说实话。 我们正在讲那天夜里克劳奇先生出现在场地上的事。 福吉说， 是你发现他的，对吗？ 是的， 哈利说。他觉得假装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是没有用的，就补充说， 不过我没有看见马克西姆女士，她要藏得那么好可不容易，是吧？ 邓布利多在福吉身后朝哈利微笑，眼睛闪闪发亮。 哦， 福吉显得有点尴尬。 我们打算去场地上走走，哈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回到课堂上去了。 教授，我想跟你谈谈。 哈利看着邓布利多急促地说。邓布利多敏锐而探寻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这里等我吧，我们查看场地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说。三个人默默地从哈利身边走出去，关上了房门。一分钟后，哈利听到穆迪的木头假腿在楼下走廊里渐渐远去，他开始环顾四周。 你好，福克斯。 哈利说。邓布利多教授的凤凰福克斯栖在门边的金色漆枝上，个头有天鹅那么大，鲜红色和金色的羽毛光彩夺目。他摇动着长长的尾羽，友善地朝哈利眨着眼睛。哈利在邓布利多书桌前的一把椅子里坐下，有那么几分钟他坐在那儿望着那些在相框里打盹的老校长们，想着刚才听到的话，一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伤疤，伤疤现在已经不疼了。置身于邓布利多的办公室，而且知道马上就可以把那个梦告诉校长，哈利感觉平静多了。他朝桌子后面的墙上看去，那顶破旧的打着补丁的分院帽搁在架子上，旁边的一个玻璃匣子里放着一把银光闪闪的宝剑，剑柄上镶有大颗的红宝石。哈利认出，这正是他二年级时从分院帽里抽出的那把宝剑。他曾经属于哈利他们学院的创始人，哥德里克·格兰芬多。哈利凝视着他，想起当他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是这把剑救了他。忽然，他发现玻璃匣上有一片银光在跳动闪烁。他环顾四周寻找亮光的来源，发现身后一个黑柜子的门没有关好，里面透出了一束明亮的银光。哈利迟疑了一下，看了看福克斯，然后起身穿过办公室走过去，拉开了柜门。柜子里有一个浅浅的石盆，盆口有奇形怪状的雕刻，全是哈利不认识的字母和符号，银光就是由盆里的东西发出来的。哈利从没见过这样的物质，搞不清它是液体还是气体。它像一块明亮的白银，但在不停地流动，像水面在微风中泛起涟漪，又像云朵那样飘逸地散开，柔和地旋转。它像是化为液体的光，又像是凝成固体的风。哈利无法做出判断。他想碰碰它，看是什么感觉，但在魔法世界将近四年的经验告诉他，把手伸进盛满未知物体的盆里是非常愚蠢的。于是他从袍子里抽出魔杖，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又回来看着盆里的东西，然后对着盆里的物体戳了戳。银色物体的表面开始快速旋转。哈利俯下身，脑袋完全伸进了柜子里。银色物体变得透明了，看上去像玻璃一样。他使劲往里面看，以为会看见石盆的底。可那神秘物质的表面下却是一间很大的屋子，他好像正通过一个圆形天窗朝屋子里看。屋里光线昏暗， 他猜想可能是在地下，因为四周没有窗户，只有像霍格沃茨那样的插在支架上的火把照亮了墙壁。哈利把脸凑近一些，鼻子离玻璃状物质只有一英寸了。他看到一排排巫师坐在四周阶梯式的长凳上，屋子正中央摆着一把空椅子。这椅子使哈利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他的扶手上缠着锁链，好像坐在上面的人常被绑起来。这是什么地方？肯定不是霍格沃茨。哈利在城堡中没见过这样的房间。此外，盆底的神秘房间中的那些人都是成年人。哈利知道，霍格沃茨绝没有那么多教师。他想这些人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尽管他只能看见他们的帽顶，但所有人的脸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而且没有人说话。盆是圆形的，而那间屋子是方形的。哈利看不到角落里的情况，他凑得更近一些，歪着脑袋，努力想看清楚。他的鼻尖碰到了那种奇异物质的表面。邓布利多的办公室突然剧烈倾侧过来，哈利的身体朝前一冲，头朝下栽进了盆里，但他的头没有撞到盆底，他在一片冰冷漆黑的物质中坠落，仿佛被吸进了一个黑色的漩涡。突然，哈利发现自己坐在盆底那间屋子尽头的一条长凳上，它比别的凳子都高。他抬头仰望高高的石头天花板，想找到刚刚那个圆形天窗，可是看到的只有暗黑坚固的石块。哈利的呼吸紧张而急促，他扫视四周，屋里至少有200个巫师，但没有一个巫师在看他，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14岁男孩刚刚从天花板上掉到了他们中间。哈利朝长凳上旁边的那位巫师一望， 啊！ 不禁惊叫起来，叫声在肃静的屋子里回响。他旁边的那人正是阿布斯·邓布利多。 教授， 哈利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小声说，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刚才只是看着你柜里的那只石盆。我们在哪儿？ 可是邓布利多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他根本就没有理睬哈利。他像长凳上的其他巫师一样盯着远处的屋角，那里有一扇门。哈利迷惑地望着邓布利多，又望望那些沉默等候的众人，然后再转脸望望邓布利多。他突然想起来了，以前哈利也曾到过一个地方，那里的人都看不见他，也听不见说话。那次他是通过一本施了魔法的日记本里的某一页掉进了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如果他没有搞错的话，现在这种事再次发生了。哈利举起右手犹豫了一下，然后在邓布利多面前用力挥了挥。邓布利多没有眨眼，也没有扭头看哈利，他一动也没动。哈利认为这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邓布利多绝不会对他这样视而不见。他此刻是在记忆里，这不是现在的邓布利多，但过去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身边的邓布利多和现在一样满头银发。可这是什么地方呢？这些巫师在等什么呢？哈利仔细地打量四周，正如他从上面望下来时猜测的那样，这间屋子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地下，他觉得它更像一个地牢。屋里有一种惨淡阴森的气氛，墙上没有画像，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四周那一排排密密的长凳，阶梯式的排上去，从每一个座位都能清楚地看到那把带锁链的椅子。哈利还没有想出这是什么地方，便听到一阵脚步声，地牢角落的门开了，走进来三个人，至少其中一个是人，被两个摄魂怪押送着。哈利的五脏六腑顿时变得冰凉，那两个摄魂怪，那两个脸被兜帽遮着的高大怪物，缓缓地朝屋子中央的扶手椅滑去，死人般腐烂的双手紧抓着中间那人的胳膊，那人看上去快要晕倒了。哈利觉得这不能怪他，虽然哈利知道在记忆中摄魂怪伤害不到他，但他对他们的威力印象太深了，至今心有余悸。周围的人都显得有点胆怯。摄魂怪把那人放在带锁链的椅子上，缓步滑出房间，房门关上了。 哈利朝椅子上的男子看去，原来是卡卡洛夫。